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近日在网站上载了文章《不灭的统一大纲》。文章指出，金正日阁下的经典著作切实贯彻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关于统一祖国的遗训，是不灭的统一大纲。著作反映了他要把统一了的祖国留给全体朝鲜人民的坚定信念和意志。